在今天中午的时间当中，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来去分享一下这个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音乐所在，能够让我们听到那些个经典的声音和那些个由萨克斯风加上钢琴和一点点的人声来去共同演绎的一种声音的状态。祝朋友们周末快乐，午间休息的开心吗？也不知道你的早午餐或者是午餐吃的怎样呢？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当中。刚刚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Gato Barbary 带给我们的音乐 Europa， 他呢是1924年11月出生的一位阿根廷国宝级的萨克斯演奏家。那初期呢，他的风格上面呢是比较的狂野，那直到了后来才会更加融入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同时呢，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叫做 Last Tango in Paris， 是巴黎的最后 Tango， 同时电影原声带也为他赢得了一座格莱美奖。而下面时间让我们来放轻松 Easy Listening 的时间， Easy Money 来自于 Lazek Monza。 耳边的音乐叫做 Forever to You， 来自于 Loud Jazz Band。能够听到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的风格的音乐，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第一小时当中为您去呈现的一种听觉的状态所在。12点15分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为您去进行直播这4个小时的欧美一种沉浸的听感内容。当然了，我们还会有重播，重播呢就是在每周六日的夜里2点到4点钟，也希望你能够来，到时候如果你实在睡不着觉的话，依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重播咯。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0120，回复0120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歌单，直播还能够获得相关的福利，我们今天的信息量相当之大，那么赶紧来通过歌单查询一下相关内容咯。继续听下面的音乐，来自于 Pat Masney featuring Noah Child of Man。 If I were a desert flower all winter long I'd pin and cower, the spring would make me sing, my voice would ring as tiny birds begin to bloom, in spring I'd blossom and forget the winter's gloom. If I were a brook of waterKissed by the frost along my borders, spring would make me sing, my voice would ring as I released my icy chains, in spring I'd bubble and forget the winter's rains. I'm only a child of man, I'm only a child of man, just an innocent child of man. Don't look so surprised.This is my shining glow. It's the sunlight in the skies that is making it so. Don't look so surprised. It's my eyes shining glow. It's the sunlight in the skies that is making it so. If I were a joyful songbird all winter long, so cold and somber, hey, spring would make me sing, my voice would ringLike tiny bells on scarves of silk, a song as beautiful and pure as mother's milk. I'm only a child of man, I'm only a child of man, just an innocent child of man. Don't look so surprised, it's my eyes shining glow, it's the sunlight in the sky.Look in my eyes, like a flower or a tree, I will bloom in the spring, I will shed all my woes, as the green grass grows, like a flower or a tree, I'll throw my head back and sing. 非常舒服的一首歌，叫做 Child of Man， 来自于 Pat Metheny featuring Noah。 那他呢是1954年8月12号出生在美国的堪萨斯州的一个音乐世家，他呢也是曾经连续获得过 Damn Beats 爵士音乐杂志的最佳吉他手。那此外他也依然是一位格莱美奖得主，唱片销量也是超过10万张。而 Metheny 呢除了是一位出色的乐手之外，也是一位非常棒的音乐教育者。他在18岁时候呢也是在迈阿密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教师了，在19岁的时候就成为了这个伯克利音乐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师。话说他18、19岁就当大学老师了，我觉得真是有天赋哈。12点21分，正在外面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第一小时，听听看那些个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内容。欢迎各位来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0120查询我们的歌单列表，里面会包含了有非常给力的福利内容。 Why did that make such darkness out of blue? Okay, there's sadness in his life he didn't get to choose. Why did he need a reassuring hand before he seemed to understand? You stumble free or let it beToo late, I saw my words were cutting him in two. I saw him clutching at the straws he couldn't bear to lose. He said that given time he knew it would come right. And how he longed for warmth and light, so he could see how things should be. Then my feet left the groundare so close together, colors that we use. Well, I just need to hear him say he understands before I dare to show my hand and stumble free or let it be. When my feet left the ground, all my words became a string of sounds. He gave me that old sad look.I'm not afraid to die. Everyone knew that I was dreaming. Darkness out of the blue， 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于 COJ Nugget。她是声音非常独特的一位爵士女歌手，那也是被称为挪威爵士美女歌手第一人，唱腔当中带着有一种非常正统的爵士音乐的即兴的一种味道哈。那听起来的话又好像是在轻轻的吟唱一首诗的感觉，有一点点的嗲，但是呢又不会很腻的感觉。那听到慵懒自如就对了。12点26分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了，那么下面时间要赶紧到我们的这个福利的传播时间。我们该怎么能够获得福利呢？很简单，先来听我来说跟朋友们关于这个1月27号哈，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那么这次典礼可谓呢是歌手云集，像是潘玮柏潘帅哈，还有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以及呢这个尚雯婕、迪玛希，还有苏醒、何洁、奶咖啡、陈梓彤、李建清、佳佳、朱新东、小雨、宋念宇、文慧茹，还有 FS 就是傅莹 and Sam 都会能够确定上场。那此外北京广播作为协办单位呢，我们也是给朋友们争取到了一个跟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一个好机会，跟朋友慢慢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快乐所在咯。那马上的话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一下0120，看看福利到底应该怎么获得吧。那当然我们也是邀请朋友们能够到现场来看看我将会在这个明星新闻中心的舞台当中跟朋友们怎样去亮相啦。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一下1月27号晚上我们的京都念慈庵流行年音乐年度盛典。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转受高压底部偏东风影响，云量增多，风不大，能见度比较好，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请注意防范。未来3天降温明显，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期歌手迪奥推出了全新个人单曲《你不要我，我不要你》，以自己的真实情感故事为歌曲的背景，缅怀和致敬自己的音乐偶像陶乐斯。在这首歌曲当中，迪奥独特的声线搭配着慢摇的曲风，勾起了人们淡淡的思绪。他相信好的音乐经得起时间的风霜洗礼，就像浓郁的酒一般，时间越长越能体味其中的意境和味道。在中国新歌声当中有过惊艳亮相的杨美娜，携最新单曲 For Real 温暖来袭，带听众领略一段我们都曾留下过遗憾的青春往事。伴随着节奏感十足的旋律，把听众带进了歌曲所营造的氛围当中，同时也渲染了整首歌的情感基调，坚强而伤痛。日前，蔷薇组合2018年全新单曲《不要被我的双眼迷倒》正式发行。这是一首节奏感非常强的歌曲，在这个寒冬季节，他们用这首歌点燃了大家的激情，让听者感受到他们光芒四射的魅力及爆发力。歌手韩冰近日受某节目邀请录制演出，在现场韩冰身穿红白西装，和现场30多名身穿白纱裙的小朋友共同演绎了罗大佑的经典歌曲《光阴的故事》，寓教于乐，劝君应惜少年时。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提示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 联。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Очи черные, очи жгучие, очи страстные и прекрасные. Как люблю я вас, как боюсь я вас. Знать увидел вас я не в добрый час. Очи черные, очи пламенные, и манят они в страны дальние, где царит любовь, где царит покой.Где страдания нет, где вражды запрет. Встречал бы вас, не страдал бы так, я бы прожил жизнь улыбаючись. Вы искупили меня, очи черные, унесли навек мое счастье. Очи черные, очи жгучие, очи страстные и прекрасные. Как люблю я вас, как боюсь я вас.Знать увидел вас я не в добрый час. 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12:35，我是 Mr. 常常小航。刚刚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Sophie Millam 带给我们的 Dark Eyes。 那像这样的一位是出生在俄国的金发啊这个歌手呢，他从5岁开始接触爵士音乐，然而得到很多这个家人的一些影响。那到了1990年的时候呢，迁徙到了以色列，居住了9年之后又到了加拿大定居。很可爱的是他在2004年才会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一夜之间变成了加拿大家喻户晓的一位新秀爵士女歌手。可以说哈，这样的一个岁数有能够成为新秀，真心是不容易的一件事。继续来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 Easy Listening 的时间，我们听听看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来自于1951年6月份，来自于美国费城的音乐人 Stanley Clark 带给我们的 Easy River Drive。 Stanley Clark East River Drive。 12:44正在万林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的第一个小时的内容，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那么当我们把心放平和一些，听到这样的音乐时候，可以陪伴自己的温和的驾驶，温和的午餐和温和的周末的一个放松的环境。欢迎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去跟我们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午间的音乐精彩。那当然其实1月27号，也就是下周啊，下周周六的晚上，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那么在此典礼可谓是歌手云集，包括有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尚雯婕、迪玛希、苏醒、何洁、牛奶咖啡，还有陈梓童、李建清、佳佳、朱新东、小雨、宋念宇、文慧如、 FS 都将会确定登场。而此次北京乐广播将会作为协办单位，为朋友们争取了很多与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送出有8张门票的兑换券。那相关的兑换事宜，相关的福利的获得方式，你可以来现在马上立刻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120，回复0120，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歌单的最后面啊，文末就会有关于福利获取的3步方式了。赶紧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内容，赶紧来去有机会争取到2张门票。送给你自己。然后呢，不只能够在现场看看这些个大咖们的精彩演唱，还能够在现场看到我在明星新闻中心给朋友们带来的更多精彩的报道内容。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Stirring Connection 带给我们的 Bezira Mate。 12:50，下面有另外的两首音乐的时间，继续让我们去 easy listening， 让我们能够放松的去听听看这样的一种音乐，背后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一种周末的午间的自在所得，来自于 Till Bonner Bon Gray， 以及来自于我们唱响非洲的一种奇幻色彩的一歌曲。 Having to spend each day the color of the leaves, when it could be so much nicer being red or yellow or gold or something much more colorful like that. It's not that easy being green. It seems you're blending with so many other ordinary things.And people tend to pass you over, 'cause you're not standing out like flashy sparkles on the water, or stars in the sky. But green is the color of spring, and green can be cool and friendly light. And green can be big like an ocean,Or important like a mountain, even tall like a tree. If green is all there is to be, it could make you wonder why, but why wonder, why wonder? Yes, I am green and it'll look fine, 'cause it's beautiful, and I think it's what I want to be.I think it's what I want to be. Till Bonner 1971年5月6号出生在德国，他是一名非常有影响力的德国的爵士音乐家，他也受到了这个 Bebop 和 Fusion Jazz 的影响，但是同时也受到了当代流行音乐、电影原声音乐、乡村音乐还有德国流行歌曲的一些影响。在1993年的时候，他和朋友们一起录制了一张专辑，叫做 Generations of Jazz。 2004年时候，专辑 That Summer 也是获得了德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的第16位，成为了德国音乐史上最畅销的爵士音乐家。而今天我们第一小时最后的一首单曲叫做 African Fantasy，一起来收听，一起去感触非洲之美。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20查询我们的歌单列表，享福利哦。

te vi, a mí se me paró el corazón, me dejó de latir. Quiero que estemos solos, por ti me descontrolo. Discúlpame, mi amor, por esta invitación. Vámonos pa'l baño, que nadie nos está viendo. Si no me conoces, nos vamos conociendo. Sé que suena loco, pero me gusta tanto. Estar un día más así yo no lo aguanto. Vámonos a la luna, vámonos pa'l cine. Vamos a dar un beso que nunca se termine. Si quieres algo serio, hay que ver mañana. Si somos novios o somos pana. Si somos novios o somos pana. Tranquila, hay que ver mañana. Si te vuelvo a ver, se me vuelve a parar la respiración por verte bailar. Si tú sabes que te gusto, ¿por qué te haces la loca? Cuando yo te miro, te muerde la boca. Yo solo quiero verte bailando sin ropa, en la misma cama, en la misma nota. Vámonos pa'l baño, que nadie nos está viendo. Si no me conoces, nos vamos conociendo. Sé que suena loco, pero me gusta tanto. Estar un día más así yo no lo aguanto. Vámonos a la luna, vámonos pa'l cine. Vamos a dar un beso que nunca se termine. Si quieres algo serio, hay que ver mañana. Si somos novios o somos pana. Oh, oh, oh, oh. Si somos novios o somos pana. Tranquila, hay que ver mañana. O somos nada, tranquila, hay que ver mañana. Vacila que la vida va veloz, igual que tu ex, que era medio precoz. Contigo siempre he hecho más de dos, te calientas sola si ponen Tendy Bros. Tranquila, poco a poco me conoces, por ahora quiero darte en todas las poses. Si me dejan te robo hasta dentro del closet, ya que estás caliente y todavía no son las 12. Vámonos pa'l baño, que nadie nos está viendo. Si no me conoces, nos vamos conociendo. Sé que suena loco, pero me gusta tanto. Estar un día más así yo no lo aguanto. Vámonos a la luna, vámonos pa'l cine. Vamos a dar un beso que nunca se termine. Si quieres algo serio, hay que ver mañana. Si somos novios o somos pana. Oh, oh, oh, oh. Si somos novios o somos pana. Tranquila, hay que ver mañana. Oh, oh, oh, oh. Si somos novios o somos nada. Tranquila, hay que ver mañana. Yeah, yeah, yeah. Enrique Iglesias, Bad Bunny, baby, baby.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13:0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开始直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第二小时的这样一个欧美流行热门单曲的环节里面，要跟朋友们去开场歌曲分享的就是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西班牙歌手，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超高颜值的安利奎啊。Enrique Iglesias featuring Bad Bunny 带给我们的 Alabano。 那他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在2018年的1月12号也就是在上周刚刚发行的热门单曲了。一上榜呢，一发行就马上登入到了榜单当中，可以说是全新亮相啊。我们不知道是否您能够喜欢一下这样的一种高颜值的安利奎，他这样的一种高颜值的声音的味道，还是很华丽的一种声音 feel 哈。那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 Craig David featuring Girl Link 带给我们的 Living the Moment， 也依然是在这周刚刚发行的热门单曲了，也是一发行就登上了英美榜单里边。来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首歌 Living in the Moment by Craig David featuring Gold Link. Hey girl, it's so nice to meet ya. Don't wanna come across eager, but real talk, I'm feeling your features. Your body shape got more bass than a speaker. And girl, I can see you're down, but ain't about to let that defeat ya. 'Cause when you're down with me, forget all of your troubles and let's live in the moment.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one opens. So let's live in the moment. No point holding until one's broken. So let's live in the moment.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one opens. Stop trying to control it and start living in the moment. All the time you've been wasting, day in the wasteland. I think it's time you replace them with a young brother that will treat you amazing. Let me upgrade your day, we're all basic. Don't carry the weight of all of the problems you had yesterday. And let me come and put a smile on the face. Forget all of your troubles and let's live in a moment.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one opens. So let's live in a moment. No point holding until one's broken. So let's live in a moment.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one opens. Stop trying to control it and start living in the moment. Yeah, gotta get ya, use lip, let me be my baby, gotta eye your London eye, I grab your thigh until you bring it back with time, stroke it once you get up on it, 'cause I know it's fine. Hey, you know I ain't gon' let you send that body heavy. I'm addicted to your nature like you need me, get it. I'm addicted to the body, look at what you started. I need you like the devil needs soul, and there it goes in the open. You should let me control and put your mind to the side and put your heart in the book until you're tired, and I promise I ain't losing the fool. Any woman know you got daddy, and we should end till I hit us both daddy. All I really want is money, mouth, and the truth, and I never lie when I'm testifying in the moment. And let's live in a moment, yeah.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one opens. So let's live in a moment. No point holding until one's broken. So let's live in a moment.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one opens. Stop trying to control it, start living in a moment.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such is the path of a dreamer. I find my way by moonlight. My imagination gives me wings, and I can go anywhere. And when I wander away to some other place, I'm suddenly there, way up in the air, where passenger trains catch fire and fill the sky with flames. And that black rabbit at that wakes up in a breath of beautiful dreams. My heartache, it seems so terribly vain, where fire and diamonds fall like rain. Do you believe in endless miracles? Do you believe in the impossible? Do you believe sleep is a time machine? Do you believe in curiosity? Do you believe in what you cannot see? Do you believe life is a lucid dream? Well, that's how you study the stars. That's how you study the stars. And that's how you know in my heart. Our city, Lucid Dream， 这是他们在2018年的1月12号，也是在上周刚刚登录到了我们的各大的音乐平台的一首歌曲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全新发布、全新上榜的一首好歌。会发现，其实，在英国榜当中的前40位的歌手里面，有超过30首歌都是新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个情况啊。在2018年一开始时候呢，有无数的新歌能够来到榜单当中，能够让我们去分享一下音乐背后，尤其是英国人他们对于音乐的一种态度是。特别喜欢新的歌曲的一种接受能力，我觉得跟美国人完全不太一样啊。美国人的听觉的喜好可能还更加偏嘻哈多一些，偏说唱多一些，而英国的音乐元素可能会更加的偏英国的传统，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个小摇滚啊、小电子啊在里边，偏冷，但是呢首首精彩。而下面一首歌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Choice Event 的新歌 My My My， 这是他们在上周刚刚发行的全新热门单曲，是有 MV 公布了。 MV 整个都是黑白的一个篇幅，让我们能够看到绰爷本身的一种，就是在光影之下他的棱角这种鲜明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像绰爷呢，他是1995年出生嘛，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高颜值的鲜肉级的歌手，声音也错不了。来 My My My， 唱个就是自己，来听听看自己怎么唱自己吧。 By Choice Band。 Shine on, diamond, don't make me wait another day. Cause passion is passion, you know it just as well as me. Now let's stop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Buzz cut, I've got my tongue between your teeth. Go slow, no, don't go fast. You like it just as much as me. Now let's stop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 Let's stop, my baby. should be the last number. I got my name on this treasure, on this treasure. Oh my, my, my. And gentlemen， 请问你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睡到自然醒，再吃个早午餐就算完美。这些可以有，但是还可以享受更多。选择全北京都在听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ix， 找到靠上耳朵的正确听觉打开方式。 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话说刚刚回到节目当中以后，会发现很多听友们在听绰约这样的一首歌 My My My 的时候啊，就是有很多的共鸣。很比方说老傅也说啊，听着像是买买买啊，是特别像这个要剁手节的感觉。还没到双十一呢，刚刚到一月份，着什么急买买买呀、啊、是吧哈。话说这样的一首来自于 Choice Van 的歌曲 My My My 也是能够唱出来很多人的一种准备要在过年前买年货的一种心理状态吧。置办置办年货，准备过年了哈。 OK， 13点19分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查询歌单马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一下0120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其中还有福利内容哦。另外如果想要来获得更多的音乐交流跟相关的歌曲试听，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进行查询跟了解，那么群号也在歌单当中，欢迎你赶紧回复 VIP 或者回复0120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互动吧。来继续听歌，来自于 Arlisa 带给我们的 Hearts and No Ain't Line， 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英国歌手们的歌曲。 And though you say you love me, when you know you'll regret it, it's not what we did, it's what we didn't. And we've been losing time and don't know how to admit it. won't do this again. Don't take that the wrong way. You know what I mean. Hearts ain't gonna, hearts ain't gonna lie. Hearts ain't gonna lie. 来自于Olisa， 英国的一位创作型歌手，在伦敦长大啊，但他呢是一半是德国血统，一半是美国血统。在19岁时候呢，就已经签约了伦敦的一个唱片公司，开始自己玩起了音乐。那像这样的一种音乐生涯呢，从这么小开启的，也是现在越来越流行的一件事情了哈。很多人都会说，要让自己的孩子年轻时候，还从小时候的时候就要开始抓起自己的音乐态度。好吧，我觉得未来每个人都会是歌星哈。来继续关注这些个大歌手们，他们会有怎样的一些演出。1月27号晚上，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那么本次典礼将会是歌手云集啊，像是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还有邵文杰、迪玛希、苏醒、何洁、牛奶咖啡、陈梓童、李建清、佳佳、朱新东、小雨、宋燕宇，还有文慧如、 FS 都会能够确定登场。而本次我们北京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呢，也是争取到了很多的门票给到我们的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那您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0120查询本周的歌单，歌单里边就会有能够获取福利的相关方式了。当然也欢迎您能够拿到福利之后，在1月27号到现场看看在明星新闻中心舞台上的我是什么样子的哈。我们来继续关注下面这首歌曲，我非常喜爱的 Bones 带给我们的 Guess If We're Young Blood Damn, look at the sunrise. Glow and finish line, made it in record time. Hey, baby, we made it. My head's faded, headlights dilated. Spinning, spinning, and I can't sit still. Spinning, spinning, and we can't sit stillAppetized in blue skies. Roll the window down, reach out, feel around for new life. Damn, you and those green eyes. We can never stop moving, we see nothing but the green lights. Spinning, spinning, and we can't sit still. Spinning, spinning, and we can't sit still.God save our young blood. God save our young blood. God save our young love. On the coast where we love. God save our young blood. Climbed up the tree of life, kicked out of paradise. Living good, living evil.Toss of the dice, cup full of wild eyes, cup full of high life. She's an angel and a devil of her own device. She's got me spinning, spinning, and I can't sit still. Spinning, spinning, and we can't sit still.Save the breeze, save the words from my lips. Save the birds, save the bees. Baby, save me one last sip while you strip on the beach. I'll save you in the waves if you swim too deep. God save you. 整一首 Just Save for Young Blood 是由 Bones 和丧歌达人啊 Lana Del Rey 合作完成，出自他们的最新的单曲。我非常喜爱这样的一种声音的搭配，冷静的感觉很像诸葛亮啊，随时保持冷静，拿着扇子的感觉，在冬天也一样。 13:27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当然在半点广告之后的话，也要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去关注一下，在本周一离开了我们的 The Cranberries 主唱陶乐斯他的一个纪念特别节目。我们会听到6首来自于 The Cranberries 陶乐斯他的音乐作品，首首戳心的泪目歌啊，也希望您能够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20查询歌单。我们一会儿见啊。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9 7 4，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9 7 4，用好音乐温暖这一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9 7 4。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1月18-21日精选服装服饰5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联欢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10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当虔诚笃定的隐士沉沦世俗迷梦，倾国倾城的交际花却点燃灵性之光。2月2日至6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法国作曲家马斯奈歌剧经典《泰伊斯》将迎首轮演出。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领衔，著名导演、舞美服装设计大师乌戈德安娜指导，法国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福尼耶指棒，实力派歌唱家诠释救赎的力量与人性的挣扎。详情垂询6655-0000。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转受高压底部偏东风影响，云量增多，风不大，能见度比较好，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请注意防范。未来3天降温明显，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 7 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 7 4半点资讯。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近日宣布，将于2月10号、11号再度来到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自己音乐生涯40周年的浪漫辉煌音乐会，为喜爱他的中国乐迷们奏响动人旋律，庆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据介绍，本次音乐会将在全面回顾理查德·克莱德曼保留曲目及20年来改编中国音乐的基础上，把他的部分经典作品重新编曲进行演绎，发掘新的亮点。陆先森乐队《春风千里》全国巡演北京站将于今天晚上在北展剧场上演。陆先森乐队的一首《春风十里》火了将近2年，陆先森也终于把自己的全国巡演收官站带到了北京。巡演上除了会唱他们首张专辑的歌曲之外，还会有最新创作的歌曲在北京站首次公开。同样是在今天晚上，刘思涵同伙 Live 2017巡回演唱会将在糖果开唱。刘思涵曾创作电影《催眠大师》片尾曲《半醒走在冷风中》，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有点鼻音，有点低沉，有点慵懒，

3:37，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下半时段。那么这个时段当中，我们要跟朋友们来分享 The Cranberries 他们的歌曲。在本周一的时候，大梦醒来，小红帽乐队的主唱陶乐斯离开了我们，在伦敦去世，年仅46岁。那今天呢，我们去重温 Cranberries 他们的金曲，以及陶乐斯以他们爱尔兰小伙伴们的一些戳心的泪目歌曲。更多的一些关于当时的情感，我们就不用再多去赘述，只希望用一些音乐去重温他带给我们那些个仙乐飘飘的那段日子。 When You're Gone 来自 The Cranberries。 而下面这首歌曲，我们不得不说，让我们通过王菲的梦中人了解了 The Cranberries 的 Dreams。Cranberries Dreams， 这是他们最最最知名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没有之一了。那么在 Irish Single Charts 当中也是唱榜排行到前10名的一首歌。 被王菲等等人都翻唱过很多遍。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我们更加熟悉， Dying in the Sun The Cranberries， 我小时候曾经听的歌曲，不知道你是否跟我有同感呢？是否买过当时的磁带和 CD 呢？看到了我们的网友加州招待所大所长，他说爱尔兰是一片音乐的沃土，无数的少男少女痴迷的 Westlife， 享誉世界的 YouTube， 还有魔幻嗓音的恩雅，但他自己却独爱着小红梅 The Cranberries。 还有呢，像是网友我们的散落伤痕，他也说高中听了这首歌曲并不太喜欢这样的一种旋律，到了他就跳过，但是五六年过去了以后，我终于知道我失去的是什么，也开始懂得这首歌了。如果你认为这样的音乐真的可以打动过去的你和现在的你的话，特别欢迎朋友们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120，回复0120查询本周的节目歌曲列表，纪念 The Cranberries 陶乐斯的致敬专题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朋友们慢慢来，去用音乐沉醉自己。而稍后的一首歌也是 The Cranberries 他们另外的一首反战歌曲，收录于他们乐队第二张专辑 No Need to Argue 当中，在1994年10月3号作为专辑首打发行。而在高晓松小说的节目当中，曾经也长期用这样一首歌作为片头曲。曾经高晓松也去往爱尔兰探望生病的陶乐斯，并向他提出合作的邀约，但始终未能够实现。那这样一首歌就是 Zombie。

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ise a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常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ise a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各位好，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4点钟，还有在每周六日的凌晨2点到4点钟为您进行播出。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而今天我们耳边的电子音乐的舞曲单元呢，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J Cooler， 他的作品呢可以说是能够让我们听到 relief 的感觉。The Sound of Relief mixed by DJ Cooler Compact。 Here comes the beats. 24:05。正在为您放送的音乐来自 DJ Kula。他呢是1987年出生在葡萄牙的一位 DJ 啊，生日是1987年的8月21号。那他呢主要的主打的音乐类型主要是 House 跟 Electro House。 那其实呢现在听感当中比较流行的 EDM 风格的音乐也都是他现在比较常去运作的音乐模式。那其实呢 Kula 他本人呢也是跟 Hotwell 进行过相关的合作。当然作为一个音乐 DJ 和制作人， Kula他也始终啊去进行着自己的一些音乐的原创制作。那今天呢我们在歌单当中可以听到很多内容都是来自于 Kula 他自己的原创作品，比方说一会儿我们会听到他的 Loki， 还有他的作品叫做 Thank， 还有呢像是 Donut 等等等等。我们也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去喜欢这样的一个标准的 EDM 风味的 Kula 他的音乐所在。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Perfectly right, and I can't understand how you hold me to promises that I never came. Don't worry about tomorrow, then you're gonna miss the day. Get too hung up on the future, then I might just walk away, walk away, just walk away, just walk away.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you, man, I'm so.Something more, I guess you're sold. If those are all the words you've got to say, I'll just close the door and walk away, walk away, walk away.And just sharing the night. And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held me to promises that I never pay. Don't worry about tomorrow, then you're gonna miss the day. Get too hung up on the future, then I might just walk away, walk away. Just walk away, just walk away.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you when I'm so.Something more, I guess you're sold. If those are all the words you've got to say, I just close the door and walk away, walk away, walk away.

耳边的音乐刚刚我们送走了 Insanity 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首 Caribbean Bass， 能够让我们来到加勒比附近去感受一下低音的力量所在，来自于 Stephen Vickers featuring Kevin Bryant。 正在为您放送的音乐来自于 DJ 制作人 Kula， 他的混音制作 Dance Mixtape by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到了 DJ Kula， 他呢有第一首原创曲目叫做 Russian Guitar， 当时呢是由葡萄牙的唱片公司 Chaos 收录，之后他也被邀请到了里斯本的 Capital 担任 DJ， 然后呢他经历了制作人 Thomas Gold， 哇，非常金牌制作人 Thomas Gold 选了 Kula 他的 Polars 以及 Love Will Find You 做电台节目夜车的混音。那除此以外呢， Kula 还得到了 Hatwell 等等人的支持，所以呢，由此可见，像这样的一位，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并不算年轻的一位 DJ， 1987年出生的 DJ Kula 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喜事。当然，如此来看的话，现在在时下里边有很多的 DJ 相当的年轻，像是九五后啊，96、98年的比比皆是。甚至我见到过的最年轻的一位 DJ 是2000年出生。相当的令我啧舌，音乐它的选择，它的风格已经趋于商业化，可能说未来电子音乐当中做真我的态度还要向他们来进行学习一下，我觉得要向年轻人进行学习一下了，也祝福一些年轻 DJ 们他们有更加完美的历程。14: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FM 97.4 Beijing News Radio Rhyth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by Mr. Black and Elmore 带给我们的音乐，这是 DJ Kula 他的混音作品，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120查询歌单。 Party people and people you are the party animal，到底是一个派对的人物还是派对动物啊？自己来去选择一下吧。讲的元素很丰富啊，各种各样的一种声音，好像来自于外太空的质感呢。当然了，我们也会稍后进入到半点的时段当中啊，也是希望朋友们能够去锁定一下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我为您分享更多来自于 DJ Kula 他的制作的作品内容。The Mixtape by DJ Kula， 来自于葡萄牙的一位 DJ， 生于1987年。那当然了，我们在稍后的第2个小时节目当中，还会有更多来自于 Vistone 他的音乐作品，也是希望跟您去分享更多的音乐组合，是在节奏驾到咯。记住我们的播出时间，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在凌晨的2点钟到4点进行重播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单元内容。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我们一会儿见了，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Turn it up, we can mash up the place, yeah. Move your body to the treble and the bass, boom. Rasta man, tell him can hold the feet now. Move your body to the treble and the bass, boom, move.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now. The girls, them wind up the waist, yeah. Me love the girls with the prettiest face, yeah. Go on, bring back the bass, yeah. Me love the girls with the prettiest face, yeah. Bring back the bass, yeah. Girls, them wind up the waist, yeah. Me love the girls, bass, yeah. Go on, bring back the bass, yeah. Bass, yeah.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 一。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其实哇，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将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包括像是 Electronic House Techno House 这样的风格的音乐 by DJ Kula。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放送。 这样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DJ Kula featuring Sides 带给我们的音乐叫做加尔格达 Calcutta， 像这样的音乐能够听到一种有点东方的味道哈，这样一种东西方音乐的融合只在节奏驾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在这里要跟朋友来说一下，其实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已经把歌单为您列好了，就是在公众号当中可以查询我们的歌单。怎么关注呢？马上锁定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歌曲列表查询详情。另外还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呢，这个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本次典礼可谓呢是歌手云集的，像是有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尚雯婕、迪玛希、苏醒、何洁、牛奶咖啡、陈梓童，还有李建清、佳佳、朱新东、小雨、宋念宇、文慧如、FS 都将会能够确定登场。而我们北京广播作为协办单位呢，也是为朋友们去争取了与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们今天节目将会送出有8张的门票兑换券送给4位听友。那么当然了，你可以来通过我们这个微信的公众号来进行相关的获取。那么怎么样去获得这份福利，怎么去兑换这份福利，我们可以在公众号的本期歌单当中能够来了解详情，马上回复歌单查询详情咯。 OK， 那么来跟朋友们也说一下兑换的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到1月26号早9点到晚上6点，地点在西城区真武庙2条8号真武家园1号楼的群房东侧，北京环球七浦广告有限公司进行兑换我们的门票。到时候一定要看看今天会有哪些听众能够获得我们这8张门票喽。当然明天还有8张啊。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le. Mr. Vegas, Henry Fong. You know, so we come from the girls and records and one band.Let it make a run. Say, girl, you want the party, sing at the sound when you move up your hips and then you go down, no. We love it when you got up when you're resetting your rule like a sniff, no, telling you what you want to do. Be up to say, rub and pop and girl, me love your passion. Just shake your bottom like bottom. You a must try, baby, but me love your passion like bottom. We say bottom. We say bottom. Bottom. You're just shakeBottom, bottom, just shake your bottom like bottom, bottom. 很可爱的一首歌，而且呢听上去很想吃啊、为什么呢？这样就是唱的是巴达木啊，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这种像杏仁一样的这种好吃的干果啊，来自于 How Well featuring Henry Fong 以及 Mr. Vegas 那个我们的巴达木，这样的一个干果也可以能够唱成一首歌，能够作为一种电子音乐的混音，也是挺厉害，很佩服 DJ Kool 啊。 Here comes the beats. To the front.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Everybody in the front to the back now 刚刚我们听到过来自于 ANG featuring Size 带给我们的 Donut 啊，这样多纳圈啊，奶油很多的一种感觉，听到会有一点点黏黏腻腻的。不过下面一首歌曲呢，我们觉得也应该给朋友们再增加一些能量啊。Power Move by Havel and Mosky Mixtape by DJ Kula。我们会发现其实今天的音乐当中 DJ Kula 他会把自己的一些旅行跟音乐进行一些结合，因为他今天在他的混音当中也增加了不少一些地名相关的音乐，比方说加勒比地区，比方说像是他自己的老家里斯本，还有呢他自己的曾经去过的地方，这个刚刚我们听到过的这个叫做加尔格达啊，对，加尔格达。此外呢还有班加罗尔，貌似是 DJ Kula 他曾经去了一次印度，来了一次旅行之后就生发了很多的灵感啊。听到这样的作品的名称叫做 The Sound of Relieved by DJ Kula， 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去倾情直播，周六周日凌晨2点到4点进行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半点之后整点之后马上回来。 虔诚笃定的隐士沉沦世俗迷梦，倾国倾城的交际花却点燃灵性之光。2月2日至6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法国作曲家马斯奈歌剧经典《泰伊斯》将迎首轮演出。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领衔，著名导演舞美服装设计大师乌戈德安娜指导，法国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福尼耶执棒，实力派歌唱家诠释救赎的力量与人性的挣扎。详情垂询66550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put you in the worst mood, P1 cleaner than your church shoes, Nelly point two just to hurt you, All red lamp just to tease you, None of these toys on lease to, Made your whole year in a week to, Made me out of your league to, Savage out of your league to, House of Wands, you need a centerpiece, 20 racks of table cut from ebony, Cut that ivory into skinny pieces, Now she clean up with her face, Now I'm my baby.Legend of the fall, took the year like a bandit. Bought mama a crib and a brand new wagon. Now she hit the grocery shop looking lavish. Star Trek roof in the Wraith of Khan. Girls get loose when they hear the song. 100 on the dash, get me close to God. We don't pray for love, we just pray for cause. House of Wands, you need a centerpiece. 20 racks of table cut from ebony. Cut that ivory into skinny pieces. Now she dealing with a face, but I love my baby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White Stone and the Young Blood Hike， 带给我们的 Landslide， 以及来自 The Weeknd featuring Daft Punk 带给我们的 Starboy Killing Edition。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会听到很多来自于 White Stone 他们的混音作品，来自于英国的这个双人组合，那荷兰的双人组合。那像这样的一个电音 DJ 的组合呢，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听感，我觉得还是应该用歌曲来说话吧。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就是来自于 Bonnie Mackey 带给我们的作品，但是是由来 White Stone 做的 remix 的版本。像这样的一首把一些热门单曲做的 remix， 而且呢再进行一些 mashup 的串烧，只有 White Stone 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在这样的一个听感当中的沉浸，还有能够在沉浸里边的那种发挥到每一首歌他自己的一种能量所在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也邀请各位听友们能够稍微的沉下心来，去感受一下 DJ 制作人团队 YSON 他们的作品是怎么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歌曲神奇的串起来的。不止他的 BPM 一样，而且他的节奏感能够有一种通感。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首 Bright Side， 来自于 White Stone featuring Cosmos and Creature。 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回复歌单获得我们为您已经按照顺序列好的歌曲列表咯。Expectations I'm impatient in a lonely way. When your heart's cracked open, that's the moment everything can change. In the black of the night, turn the spark to a fire. I saw hope in your eyes. In this sometimes dark light, you're the bright side.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DJ 组合 Vistone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混音 mixtape。 那刚刚耳边的作品呢，叫做 Hashtag Bring Back the Groove， 来自于 Norman Dorey featuring Bataille。 那么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更多的音乐内容，也要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正在播出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当然呢，我们还要跟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另外的一则大事件，就是在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那么本次典礼呢，也可谓是歌手云集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代表作为这个协办单位呢，要跟朋友们分享像是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尚雯婕、迪玛希、苏醒、何洁、牛奶咖啡以及陈梓童、李建清、佳佳、朱新东、小雨、宋念宇、文慧如、 FS 他们登场演唱的大秀。那么我们既然北京广播呢是协办单位，所以呢我们也要跟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一份福利，我们要送出8张门票兑换券。在今天节目当中怎么能够获取兑换券呢？很简单，马上锁定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120获得今天的节目歌单，歌单里边已经写得很清楚我们该如何抢票喽，要看好歌单赶紧参加我们的互动抢票。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公布今天的四位获得这个门票兑换券的四位听友，每人2张门票，兑换时期即日起到1月26号的早9点到晚6点，地点在西城区真武庙2条8号真武家园1号楼群房东侧，北京环球七福广告有限公司进行兑换哦。记住哦，我们发的是一个门票的兑换券，需要领取兑换券之后凭兑换券到这个地点去领取正式的门票，也是保障您的相关合法合理权益。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电子音乐舞曲将会回到节目当中，希望您继续关注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一会儿见。Reflected from beneath our skin, the shapes and lines that we keep inside illuminate from deep within. Just shimmer, shimmer, the colors and the lights, they glimmer, glimmer. I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see it so bright. See into the kaleidoscope.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以前老姐总说过年就像打怪兽，我就纳闷了，他又不是奥特曼。 过年多好啊，好吃好喝不上课。 有一种领悟叫哥长大了，催婚催娃催红包，3天吃成水桶腰。 别哭啊，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听到这里的话，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要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段了哈。再次感谢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用音乐进行自己的一番沉浸呢。那在这里呢也要来去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哈，其实呢我们每天呢会把节目的歌曲列表按照顺序为您列好，在歌单当中已经有相当劲爆的一种力量伴随大家了。那当然朋友们可以同时一边查歌单，一边能够让自己的好心情更加沉浸一下。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每周六日的凌晨2点到4点，直播加重播，我们为您去倾情带来一整个周末的一种电子舞曲的精彩。当然同时呢还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咯，我们的福利啊，福利内容还是更加劲爆的。因为在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现场会有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尚雯婕、迪玛希、苏醒、何洁、牛奶咖啡、陈梓彤、李建清、佳佳、朱新东、小雨、宋念宇、文慧如、 FS 确定登场。我们北京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为朋友们准备了很多的精彩的福利。那么本节目啊也会有每天4个人每人2张门票，怎么了我这是哈，就是每天8张门票送给4位朋友，1人2张啊，就这意思。今儿有8张，明儿还有8张，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幸运儿哈，赶紧抢票。那怎么抢票呢？马上回复0120啊，在公众号长新生当中回复0120，声是声音的声。